同改變行為。中方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反對，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批評蓬佩奧惡意攻擊中共和中國社會制度，無端指責中國內外政策罔顧事實、顛倒黑白，充斥意識形態偏見和冷戰思維，強調中國人民在中共領導之下走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取得偉大成就，得到人民衷心擁護和支持。汪文斌又說，中國無意改變美國，美方亦都改變不了中國，一切違背中美民眾加強交流合作的願望，執意開歷史倒車的圖謀都不會得逞，敦促美方正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為推動兩國關係重回正常創造條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或以上，新界北部更加上升至37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高温天气持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5点，是跌557点，总成交金额1666.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96点，跌1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5点，跌7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8元，跌29元，阿里巴巴239元，跌7.6。中国生物制药9.94跌9.4，美团点评190.7跌8.3，中芯国际25.65跌2.05，中国平安83.4跌1.35，港交所360.4跌15.4，小米集团15.1跌8.4，华夏沪深300系报51.5跌2元，斯摩尔国际37.5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867，瑞士法郎8.373，澳元5.489，加元5.772，新西兰元5.138，欧元8.998。每百日元对港元7.2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61。港金现价报17500元，升5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94.44美元，賣出1895.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近城市花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波罗斜径有少少挤塞，龙尾接近骏桥。要留意在深湾道，因为爆水管近住深湾游艇俱乐部正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最后呢，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7，听朝早日出时间

龙亨村长者之家咧，咁啊，救世军就已经话今日咧系会安排全部嘅院友啊，去到另一间嘅地方，系去到马鞍山嘅樟木头老人度假中心隔离噶啦。咁亦都咧喺晏昼嘅时候啦，已经系陆续咧将啲院友咧送去嗰个嘅樟木头嘅老人度假中心嘅，咁但系咧今日大家关注嘅一个焦点咧，就系一啲同船员相关嘅确诊个案。因为咧大家如果有记得咧，即系早前咧，其实船员咧喺早前系属于一个获豁免嘅检疫嘅群组嚟嘅，咁但系咧亦都陆续发现咧有一啲嘅船员咧，佢系有确诊嘅个案啦。咁譬如咧，喺最近啦，即系而家咧就系有六艘嘅船只咧，系早前系嚟咗香港，而每一只船咧都各有一人确诊嘅。咁而家嗰六只船入边咧，总共140个嘅密切接触者咧，就各自喺船上面隔离，而呢六架船咧就暂时喺南丫岛附近海面咧进行检疫嘅。咁亦都咧有人看守船只啦，看守船只啦。咁由于咧佢哋系即系海员啦，即系喺船上面生活啦，咁所以咧就唔能够安排船员上岸咧入住检疫中心，所以就变咗咧系喺船上面隔离啦。嗱，咁所以即系呢度亦都有一个嘅问题，就系究竟譬如船员佢哋嗰个嘅检测安排系唔系检疫嘅安排，咪应该要进一步去收紧咧？咁同埋就系点样系确保啊？即系呢啲嘅船员去嚟到香港嘅时候，系亦都唔会话令到嗰个嘅病症即系再进一步会系感染到其他人咧？咁同埋就系而家新一波香港嘅疫潮啊，究竟系咪同船员有关咧？18721啦，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的。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游伊朗。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写作摄影人郑国恩 Celia 发掘伊朗人真实和善嘅一面。 佢走入伊朗嘅市集就好似走入咗迷宫城堡咁啊 ！Celia 更加体验咗住伊朗嘅大宅同埋民宿。 佢更加去到山城小砖探沙。 至于必到嘅景点粉红清真寺 ，Celia 点样争取时间影靓相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Sino， 仲有 Celia， 请各位安坐家中，一齐 耳朵游伊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咧政府嘅专家噶。咁不过咧都更正一下一个嘅数字先。咁今日咧公布嘅数字咧系有三个嘅菲律宾嘅海员，同埋咧一个嘅印度海员，总共咧系有四人嘅。咁呢四位咧都系属于输入个案嚟嘅。咁电话旁边咧系请嚟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嘅讲座教授许树昌嘅，许树昌你好， 系你好， 系嗱，想请问一下啦，即系似乎你同埋另外嘅两位专家啦，袁国勇同埋阿梁卓伟咧，都有一个嘅推断啊，就系、是、觉得今次第三波嘅疫情咧，可能系同呢啲获豁免嘅人士，特别系海员有关啊。其实点解你会有一个咁样嘅即系推论咧？ 嗱，好早已经留意到咧，就系六月尾咧就有只。有一个货机机师，唔单止是海员的机师都可以的， 是获豁免人士， 是有货机机师就去过哈萨克和土耳其回到香港，咁就在香港的医学监测期间，他就发病，就在私家医生那里就确诊了。咁同埋那个礼拜呢，亦都是有隻货轮呢，就是到了香港停留了三天，就在荃湾那些酒店那里休息了三日，跟住就入咗去內地寧波，咁就有九位係確診。咁六月30日就寧波就通知咗香港衛生署啦。咁所以就我哋都即刻留意到，原來佢哋都可以係有帶病毒。不過你香港就以前就豁免咗，就唔使驗亦都唔使話即係強制做一個檢疫咁樣。咁所以就我都相信咧，係好大機會咧，就係、是。那些是海员或者是机组人员机师呢， 就是將嗰個病毒係滲咗入香港。咁佢哋亦都可能咧係經過坐的士嗰個過程咧。感染咗的士司機，而的士司機亦都係四圍去啦，香港亦都會去某啲餐廳啊、佐敦嗰度交更啊，咁變咗製造咗的士群組，再深入社區咯。 我想請問有冇可能係透過一啲嘅科學檢測咧，去論證到你哋頭先嘅依啲嘅即係推論咁樣嘅？ 嗱，如果你可以嗱，因為嗰班人已經走咗啦，你都唔會揾到佢啦。咁但係你一睇到衛生署佢7月8日開始幫翻呢啲以前豁免咗嘅人士做翻測試咧，而家已經揾到好唔少嘅個案咧，就係嗰啲菲律賓啊或者印度嚟嗰啲海員咧，就真係帶病毒嘅，亦都有唔少嘅機師咧，就真係揾到佢哋帶病毒。咁以前就冇做嘅，7月8日先開始做。咁所以呢啲係啲證據都支持到呢個諗法嘅。但是你要话找回他出来都很难，因为他已经走了，你当时都没验。如果你当时验了，你做个基因排列就可以砌到出来了。 所以其实想返转头呢，即係当初我哋做呢、這个收緊检疫呢，但係就将某一啲行业嘅人士係获得豁免呢，其实呢个系咪一个即係漏招呢？ 這個都是一個漏洞的。我亦都明白，即係政府佢哋當時個諗法就係佢哋停留香港嘅時間未必好耐。譬如嗰啲機組人員佢到咗香港，佢可能一兩日就走噶啦，或者啲海員都係停嘅時間亦都唔係好長。咁變咗有時你留咗樣本，你出咗報告，可能佢都走咗啦咁樣。咁變咗即係以往就係冇幫呢一班人就做一個測試。咁但係當你7月8號一做翻，而家數下數下都超過20多個啲海員啊，特別係菲律賓過嚟嗰啲。又有機師啊，都係陽性 嘅。我想請問咧，就係而家政府佢哋就收緊咗一個關於即係海員嗰方面咧嘅檢疫安排啦，即係收緊咗某啲嘅安排啦。咁當中咧就包括咗即係佢哋譬如嚟到香港嘅時候啦，咁就需要咧係即係首先佢哋係喺抵達香港之前，在離開出發地的48小時之內，離開出發地前的48小時之內，就要接受核酸測試，要攞到一個呈陰性的檢測報告。咁同埋佢哋嚟到香港咧，就要提供船公司同埋代理發出的證明書。咁同埋咧，佢哋嚟到香港咧，又要留低嗰個深喉唾液樣本，同埋咧，佢哋喺香港嘅時候就應該要係即係抵港之後咧，就要即係。立即去登船，即係某程度上就係唔俾佢哋咧有一個接觸公共場所嘅機會。如果佢哋係要離船嘅咧，咁佢哋喺香港停留期間咧，亦都要留喺嘅船，亦都係要直接咧搭機場去翻去佢哋嘅目的地國家咁等等。你覺得其實呢啲咁樣嘅措施夠唔夠咧？ 嗱，呢個措施就係都避免佢係會走咗入去社區，譬如係買嘢啊、食嘢啊咁啦。咁但係唯一風險咧，就係接待佢哋嗰啲司機啊、工作人員都有少少風險嘅，因為你都唔知佢係咪有病毒噶嘛。雖然話佢嚟之前有48小時內驗咗一次啦，但係最近都聽到話孟加拉都有啲醫生係出啲假報告俾人捉咗嘅後屘。咁所以佢嗰個準確度係點咧？咁同埋你香港你同佢驗咗，跟住你都係要聯絡到佢啦，最緊要。同埋你真係要嗰個縮短咗佢出，即係喺。到機場上船或者上落船到機場，你真係要盡量縮短嗰啲時間，同埋你係要有啲措施係保護到本地接待佢嗰啲司機同埋嗰啲工作人員。 例如咧，點樣可以保護到佢哋咧？因為係咪一定要即係可能係確保佢哋知道佢哋接嘅咧，就係一個有外地嚟香港嘅船員，然後做出保護措施，定係點樣咧？你覺得？ 冇錯，因為你一班海員，你可能坐一架細路遊巴之類噶嘛，咁你如果你有其中一位係帶病毒嘅，咁你知坐啲公共交通始終嗰個空氣又唔係咁流通噶嘛，咁另外都可以有啲飛沫啊咳出嚟。咁所以嗰啲接待佢哋嗰啲司機啊，幫佢拎行李嗰啲人員啊，都係要好小心咯。或者喺個車開翻少少窗，即係令空氣流通啲，同埋真係要戴好啲口罩，多啲洗手啊咁樣。 而家衛生署咧，亦都係要求咧獲豁免嘅船員喺留港期間咧做14日嘅醫學監察嘅，咁需要佢哋佩戴口罩啦，同埋每日量度體温兩次啦。咁你覺得其實呢個措施又夠唔夠咧？ 但是你真的盡量不要讓他出外面，真的在酒店好像我們其他香港學生回來在酒店裡面，他們是不會出去外面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都是当然可行啦。咁但係真係佢要跟足，就唔好話除咗口罩出去出邊食煙啊，或者係出咗去社區買嘢啊咁樣咯。 嗯， 你真係要有人監察到佢哋咯。 嗱，即係如果冇人監察嘅時候，咁呢個亦都係係咪一個即係唔係好有效嘅措施咧？叫佢哋做呢個監察。 啊，當然啦，因為譬如你之前嗰個六月尾嗰、那個貨輪佢停咗香港三日，我都好大可能佢坐個的士出去社區即係將個病毒滲咗入去。咁所以你。佢又唔係住喺嗰啲政府提供嗰啲場地啦，咁所以可能你真係要會唔會提供個電子手帶啊之類，真係肯定佢哋唔會亂出去咯，最緊要。 嗯嚇，嗱，你頭先都提到咧，就係啲船員咧，佢哋要離開出發地之前嘅48小時之內啦，其實就要做一個核酸測試啦，並且係提交嗰個陰性嘅報告。咁但係你亦都話，即係之前孟加拉咧有揭發一啲造假嘅個案啦。咁但係實際上呢啲措施，其實我哋可以。信几多成呢？即系叫佢当地去提供一个检测嘅报告，但系会唔会系出现咗一个未必系造假，但系可能水平差异嘅问题，而未必有一个健康嘅保证呢？ 呢、這个可能性都系有嘅，因为我哋都唔知佢其他地方嗰啲实验室系咩水平噶嘛。咁同埋，就算你系两日前阴性啫，你喺潜伏期，你隔两日后你可能就开始出病毒噶啦嘛。咁所以呢個都可能性係唔可以排除，所以到咗之後咧，如果真係仲要停喺香港咧，就一定要做翻個測試，同埋佢唔好亂咁出社區咯。 嗯，佢嚟香港做咗个测试，但系有阵时亦都即系曾经亦都出现个个案咧，就系佢测试咗系确诊，但系佢已经走咗噶咯。咁呢个咁样嘅测试又有冇意思嘅咧？ 嗱，佢走咗，我相信就可能呢边出报告出得慢啦，或者因为而家卫生署都踢晒脚，啲好大量嘅样本要处理。咁但系佢只要佢冇入咗香港社区咧，咁呢个都唔系好大问题。咁、就要去下一个站目的地嗰度要处理啦，呢、這个就 即系所以个关键位就系咧，佢哋唔好上岸或者系唔好入咗去香港嘅社区，咁呢个先至系就算佢哋嚟到香港真系大病毒咧，呢个先至系一个斩断嘅方法，系咪啊？ 冇错，冇错。 咁其实呢有一啲嘅即係喺码头附近嗰啲嘅街坊呢呢几日都听到佢哋都有啲忧虑啦，或者有啲嘅担心嘅，即係担心会唔会係嗰啲嘅船员呢会唔会係将一啲嘅病毒呢带咗去社区呀、等等。喺呢度你对于嗰班嘅居民有冇啲乜嘢嘅忠告係可以俾佢哋，或者係有啲咩嘅说话你觉得可以即係令到佢安心啲啦？ 其實咧，我好視乎嗰、那個本地嗰個船嗰啲船公司嗰啲協會點樣安排嗰啲船員。如果佢哋真係可以係肯定佢哋係，如果真係要逗留香港嘅，佢留喺酒店，你真係唔好俾佢話亂出社區。如果佢跟翻足呢啲指引嚇，佢唔會話出去掹低口罩喺出面食煙啊，或者出去買嘢啊咁樣，咁都問題都唔係好大，因為始終你係做緊一個。在酒店做一個隔離檢疫嘛，咁我同我哋喺外國翻嚟嗰啲學生一樣啫嘛，佢哋都係跟翻規矩嘅話就冇問題嘅。 即係其實好大程度上都要靠嗰間嘅船公司或者佢嗰個嘅東主咧嘅自律嘅咯。 都係嘅嚇。 另外我亦都想请问一声，就是而家有六隻船呢喺海上进行检疫㗎嘛。咁当然即係佢海上进行检疫，即係我哋亦都要有人呢去同佢哋去攞啲样本啊等等啊咁样啦。咁呢个又会唔会成为咗一个防疫嘅漏洞呢？会唔会有机会呢？ 都唔係嘅，因为佢又唔係同钻石公主号嗰种形式，你讲緊係几千人逼埋嘅同一隻船。嗰啲咧真係好唔理想嘅，就焗住會始終都會爆發嘅。咁佢哋而家係140人係分開咗六隻船啊嘛，每隻船都係可能20多人。咁我相信佢應該都有足夠房間俾佢哋喺上面嗰度做呢、這個船上嗰度做一個隔離檢疫。而衛生署亦都會提供呢個樣本測試，如果有船員係有惡化，我相信佢都會可以上到岸嚟安排治療嘅。咁呢個又問題又唔係好大，反而你將嗰140人。全部上曬岸入香港嗰啲設施，咁我哋啲設施而家都開始冧啦。 嗯， 亦都係製造咗個問題出嚟。 所以俾佢哋留喺船嗰度檢疫咧，可能係一個比較好嘅安排，你覺得？ 是啊，是啊。 仲有另外一样亦都即係想问返由专家嘅意见角度啦。因为而家呢就啲船可以係停泊呢做海员轮替嘅地方呢就唔係好多。咁香港系其中一个啦。如果以近日嗰个嘅个案嘅飙升速度嚟讲呢，系唔系应该要考虑一下香港系咪仲俾呢啲船员做一个轮替嘅地方呢？ 其实我都睇到啲消息呢，就係佢有两个嗰啲船公司嗰啲协会呢已经要求嗰个会员公司呢将香港港口安排船员轮换工作係推迟至少三个礼拜或者暂时取消嘅。咁所以其实如果而家香港都爆得咁劲呢，会唔会嗰啲会员公司合作就暂时唔好做住囉，即係可能停三个礼拜先。反正我哋而家都每日都三位数字，而家我哋自己都担心我哋嗰啲措施係咪好有效将佢撳返低。咁就如果你再有啲係喺高风险地方过嚟嘅海员，你又唔知佢会唔会跟足啲指引就留喺酒店。咁、那个变咗一个风险都高嘅。 但是三个星期呢、這个系咪都要视乎返三个星期之后嘅状况去决定呀、会唔会呢？ 是嗱，而家我哋香港呢边都加强咗嗰啲防疫措施啦，咁希望就可以系即系两三星期内可以撳翻低佢啦。咁而家睇到都未有话啲几何级咁样飙升，都系即系三位数字百几咁样。咁我哋相信睇多一两星期咧，就会睇到最近加强嗰啲措施系个效果系点样。 明白，好多谢晒你，许树昌教授，唔该晒。许树昌教授系政府嘅专家顾问，我哋电话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三日破单日纪录，截至今日凌晨，新增123宗确诊个案，其中115宗属于本土个案，同样创新高。本地個案之中有62宗個案同早前個案有關聯，有53宗個案源頭不明。聯合醫院一名新型肺炎病人離世，死亡個案增加至16宗，死者是港泰護老中心一名74歲院友，本身有長期病患，接受治療期間腎和肝功能出現衰竭，病情持續惡化，今日下午離世。港泰護老中心群組至今最少4名院友離世。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余慧玲說，過去一日收到155宗新冠肺炎情報個案，至今共有913人留院隔離治療，當中危殆患者增加1名至到34人，16人嚴重，其餘729人穩定。病房使用率方面，余慧玲说，至今开放1207张负压病床和649间负压病房，使用率分别是76.4%和79.5%。多个政府部门有员工确诊，消防处职工总会说，3名消防员确诊，分别驻守长洲和青衣南消防局。一名高級入境事務主任確診，他的太太日前亦都確診。入境處說，職員在灣仔入境事務大樓9樓，據樓權證明書組負責後勤工作，辦公室不對外開放。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前日，包括所有公共設施已經即時作出全面清潔和消毒，有關辦公室亦都暫時關閉，正是了解他的感染原因以及有没有其他密切接触者。另外，水务署屯门滤水厂一名承建商工人确诊，说事件对食水安全没有影响。他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昨日，他昨晚接获通知确诊，目前已经入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外汇基金上半年录得106亿元投资亏损，当中债券投资收益747亿元，香港股票及其他股票都录得投资亏损，分别196亿元同埋154亿元。单计第二季，外汇基金录得1014亿元投资收入，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嘅。嗱，头先亦都提到啦，喺强制检疫嘅措施之下咧，其实亦都有一啲类别嘅人士咧系获得豁免嘅，当中咧就包括咗系船员啦，同埋咧一啲系机师啊等等嘅。咁嗱，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单以船员而论啦，咁譬如其他地方咧系点样做咧？嗱，举个例啦，譬如以新加坡啦，新加坡咧。就是規定咧，如果係即係船員佢哋係要登船嘅話咧，就要係強制檢疫14日先至可以登船嘅。咁船公司咧就要將個船員咧直接由機場送到去船上面。咁如果佢哋冇辦法直接去登船咧，直接上船咧，就要提前預訂等候設施。喺接班之前咧，最多只係可以停留48小時嘅啫。而喺新加坡落船嘅船员咧，亦都要喺离船之前嘅最后14日咧，系冇上岸，健康良好。落船前咧，就最多24小时，系由医生签发一个医疗证明嘅。咁譬如如果喺内地咧，亦都系更加即系严格一啲啦。就外籍船员咧，就唔可以喺当地换班嘅。不过如果睇翻香港嚟讲咧，咁究竟会唔会又即系比较宽松咗一啲咧？嗱，因为如果而家即系根据嘅一啲嘅资料咧，咁其实啲船咧嚟到香港咧，佢就只系可以去停靠货柜码头或者啲嘅锚地咧，系等船员去上落嘅。咁但系而家如果根據翻相關嘅規定，譬如船員係需要留港去等待上船嘅話咧，船公司同埋個代理咧就要為船員係安排一個住宿作為自我隔離嘅住宿，亦都要確保佢哋唔會去公共場所，直至到上船為止嘅。咁但係船公司同代理點樣確保佢哋唔去公共場所咧？咁近日咧，其實大家由於關注船員嘅問題啦，亦都咧。即係有一啲嘅即係人士咧，就即係亦都有傳媒啊，去過一啲有船員上岸嘅地方睇過啦。咁亦都見到有陣時有啲船員就可能喺附近嗰度咧，即係等翻就再上船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社區人士咧，就表達憂慮嘅。點睇呢個情況咧？電話號碼18723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船東會董事總經理陳佩珊嘅。陈佩珊你好， hey, 你好燕平， 系可唔可以讲一讲你哋个会最主要包括嗰啲船咧，系咪都有包括喺香港注册嘅远洋嘅轮船噶？ 系啊，有嘅 吓嗱，咁你哋嗰一个对于船员嗰个健康嘅安排，你哋系点样嘅咧？ 哦，咁当然啦，我哋本身都作为香港社会嘅一份子啦，咁我哋都系非常之关心疫情嘅发展，同埋亦都系非常之关心即系大家嗰个情况嘅，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即系香港嘅情况啦，咁我哋亦都系咧，即系提出咗咧，就系已经要我哋同另一个嘅即系航班嘅即系协会啦，就大家咧就系一齐咧就系都系要求咗咧我哋嘅即系会员公司啦，就系而家咧就系暂停咧系取消咧系所有嘅换班嘅安排，或者咧将佢哋咧延期咧系最少3个礼拜先，即系睇翻嗰个情况而定嘅。 但系佢哋喺香港换班嘅安排咧，其实系你哋较早之前争取特区政府要求放宽嘅，就系、是、客轮嘅船员嘅换班安排吓。 哦，其实咁样样，因为咧首先咧，我谂我哋都亦都需要咧了解一个情况，就系、是所有嘅海员，无论系香港嘅海员同埋其他地方嘅海员，其实咧佢哋都系为咗咧。全球嘅社會，包括咗香港社會，係做出咗佢哋嘅貢獻嘅。因為咧，可能大家都會估到，其實而家咧，所有嘅世界嘅貿易啊、貨運啊，其實佔咗90%咧，都係靠船嘅。咁所以咧，海員咧，其實同好多即係同一啲嘅其他嘅職業一樣啦，都係咧被稱為咧係我哋所謂嘅 key workers 啦，關鍵嘅員工嘅。咁所以咧，首先係好希望咧，我哋嘅海員嘅工作咧，佢哋喺海上面咁辛勞嘅工作咧，係得到大家嗰、那個即係佢哋嘅一個尊重啦。 咁而事實上咧，就係、是、因為個疫情啦，喺今年年初開始之後咧，咁樣咧有好，因為好多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啦，就有封關啊，同埋有好多即係航班已經取消咗啦。咁令到咧，其實有好多海員就係咧，佢哋咧係喺個船上邊咧係長期咁樣去超期工作嘅。咁、呢個咧其實啊係。基本上咧，係已經咧係同呢個即係國際勞工組織咧嗰個嘅要求咧係唔同咗噶啦。即係有好多嘅海員咧，其實佢哋本來咧喺個船上邊咧，可能只係咧係應該工作咧係譬如話六七個月啊、八個月咁樣樣。但係而家實際上咧係有好多海，真係好多嘅海員咧，佢哋喺個海上邊咧係即係咧啊做咗即係。甚至是超過一年的，咁呢個情況是非常之唔理想，即係我諗，即係我哋將心比己啦，即係其實大家都想即係有休息，亦都想即係翻返屋企同屋企人團聚，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係一路咧係啊國際勞工組織啦、國際海事組織啦，同埋。國際嘅工會啦，亦都包括咗香港嘅工會啦，亦都係即係大家都係好關注呢個問題嘅。咁當然亦都包括埋我哋啦，即係我哋亦都係即係有良心嘅僱主啦，亦都即係無論從邊個角度出發，都係應該去盡量咧係令到佢哋可以好正常咁樣換班，好似其他嘅人一樣可以正常咁樣翻工放工上下班咁樣，即係呢個係好正常嘅事嚟嘅。咁所以咧，咁喺今年啦，五六月嘅時候啦，咁香港疫情亦都即係有稍微緩和嘅跡象啦。咁樣咧，我哋就即係同埋即係另外嘅另外嘅一個商會啦，同埋香港嘅一啲嘅工會咧，都係咧大家咧都即係海員嘅工會啦，都係有即係請特區政府咧，即係可唔可以考慮，譬如話喺呢方面嗰、那個即係。海員換班嘅要求咧，係能夠即係放鬆少少，咁樣咧令到真係有好多即係、其實好長期喺海上邊幫我哋服務嘅海員，真係俾佢哋可以有機會可以翻到屋企咧。亦都另外，即係因為呢個亦都牽涉到咧嗰個航道嘅安全嘅問題嘅，因為即係喺國際嘅法規裏邊啦，即係有多嘢要遵守啦。即係如果係即係要確保呢個航道嘅安全咧，其實我哋一定要係我哋嘅海員咧都係。好充滿精神嘅，好即係可以即係係真係即係，所以呢個係即係希望大家理解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非常非常關心即係香港嘅情況。所以頭先即係我亦都聽到專家顧問啦，許教授係啊，佢所提嘅即係非常同意，即係譬如頭先佢所講嘅指引係一定要跟足。其實無論係海員，無論係船東，無論係。我哋一般嘅市民其實都係應該跟足嗰啲指引，因為係。 但係我想請問咧，即係譬如喺過去嗰段時間啦，由於香港係放寬咗個客輪嘅船員換班安排啦，咁當然你頭先所講嘅情況咧，都係有一個實際嘅需要嘅。咁但係喺一個防感染措施上面，你哋係咪真係有人係可以睇住嗰啲嘅海員咧？佢哋係唔會進入到個社區㗎？即係譬如佢哋喺定點嘅地方。方休息嘅时候，系咪真系确保到佢哋冇进入过，即系冇进入过社区咁样噶？ 嗱，咁样样嗱，因为其实而家咧，政府咧，即系当然我哋系非常之支持嘅，就系咧已经有一啲嘅几重嘅措施咧，就系话去即系防止呢个感染嘅。咁但系当然即系即系一定系做多好过做少嘅。咁即係頭先阿教授都有提到啦，就係而家其實佢哋嚟香港之前就有48小時之內就係要做呢個測試啦，咁然後陰性，然後有埋證件，然後呢再嚟到香港機場亦都係再做測試啦，咁然後啦跟住咁，但係當然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個病毒係好可以話好狡猾，好深不可測，咁所以呢一定要係永遠都係要防住佢嘅，咁所以呢我哋都係要求即係我哋啲會員公司咧，其實政府亦都有咁嘅要求嘅，就係話咧，佢哋一定係要咧係嗰個即係儘量咧，就係話一到點咧，一到個機場咧就係上船。咁不過有個好實際嘅問題咧，就因為而家啲航班係少咗好多好多，你哋都知道即係係啊，咁有時咧就可能未必真係可以做到咧，就係話佢啱啱嗰班飛機嚟。就是呢另外那批呢就可以接到隊。咁所以呢個係變咗可能呢有啲船員呢就可能要真係喺香港呢就逗留一晚兩晚咁樣嘅。咁所以呢度呢就有幾個即係關鍵位啦。就第一就係話呢 佢去機場，如果佢真係即係要去酒店留一陣嘅時候，咁樣就係話嗰個運輸嗰方面啦。咁呢度咧，我知道咧我亦都問過我哋好多嘅即係會員啦，佢哋咧其實係做得係好即係即係我認為係都係好做足嘅。佢哋咧就係、是、譬如即係除咗係即係定點去運輸之外啦，專車之外啦，咁就。之後咧就會係做喺個車裏邊咧就係、是、做全面嘅清潔同埋消毒嘅，咁、呢個亦都係好緊要，即係雖然我唔係專家啦，咁、然後咧就喺嗰個酒店嗰度咧，亦都係咧係敦促咧就係、是、話相關嘅船員啦、海員啦，就係、是、話就係、是、咧就係頭先啊專家所講嘅就係、是、需要隔離啦。咁、我諗係， 但我想問咧，即係譬如以你所理解咧，頭先你話譬如佢嚟到香港啦，咁因為要等架船啦，咁所以就有需要要去酒店啦，咁期間。系啦，有可能需要去酒店啦。咁期间所乘搭嘅交通工具咧，呢个系由船公司嗰度提供嘅，即系会唔会系有啲船员佢哋会自己去搭咗其他嘅公共交通运输工具而去咗酒店咧？同埋另外一样嘢，我亦都想问喺酒店嗰度，你哋点样去确保啲船员系冇真系走咗去社区嗰度咧？ 哦，嗱咁樣樣，即係我同翻我哋啲即係會員公司理解啦。咁樣咧，其實佢哋咧都好多都係咧，就係、是、話做一個即係集體嘅運輸嘅。咁咧就係、是、酒店直接去到另一個點嗰度。 即係如果係咁講嘅話，照道理應該唔會有船員佢哋係自己去乘搭的士啊，或者係其他交通工具。去即係酒店嘅，即係係咪啊？ 哦，嗱咁樣樣，我又唔可以話即係絕對咁樣，因為咧啊咁樣講，因為咧始終咧亦都唔係話即係所有嘅即係船咧都係即係我哋或者另一個會嘅會員。咁、但係咧最低限度喺我哋嘅能力範圍之內咧，我哋係盡量做足，同埋咧係盡量係是真的做足，因为这个其实是也都是为己为人，即、就是为大家好的。即、 咁明白。咁但是怎样确保他们在酒店是真的留在那里呢？他们没有出去社区。 是啊， 你们有人看定是怎样 呢？这样，咁当然啦，即、因为可能即、每一次的需要是即个别的公司啦，咁佢哋即自己会知道啦，或者佢哋嘅代理会知道啦，咁样就请佢哋系去特别系去加紧去留意啦。咁而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咧同一啲嘅即酒店咧系去提到咧，就系即佢哋咧系知道相关嘅要求，咁系会即大家互相去提点咯吓。咁呢啲都系不停咁提醒啦。咁但系我哋都想提咧，就其实即其实我相信咧，亦都系即系绝大部分嘅海员啦，好多海员咧都系好有纪律同埋好受规矩嘅。因为事实上咧，佢哋嘅工作咧，即系可以话俾大家听，喺个大海里边咧，即系去咁长时期嘅工作咧，系一啲都唔容易嘅。佢一定要系要好守规矩同埋好有纪律嘅。 嗱，我想请教埋啦，就系、是、譬如如果我哋仿效新加坡嘅做法，就系、是、上船之前咧要强制检疫14日先可以上船啦。如果落船嘅时候咧，就系佢离船之前最后14日冇上岸，健康良好先至系可以落船，亦都要有24小时内由医生签发嘅医疗证明。这个咩措施如果摆喺香港去做，你觉得得唔得咧？ 嗱，我觉得最其实咧，无论系即系任何嘅措施咧，最紧要就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唔同嘅处境、唔同嘅时间咧，可能系唔同。咁我亦都相信咧，即系政府咧系会考虑咗好多方面嘅意见，尤其是系专家意见咧，喺唔同嘅时候咧，可能有唔同嘅安排。咁即系如果譬如话，如果政府而家觉得因为嗰个疫情嗰个处境即系严峻，需要再进一步去收紧嘅，咁我哋都一定会尽量去配合嘅，因为我哋绝对系呢、這个即系即系社会嘅一份子。 即系如果好似收紧到好似新加坡咁样，即系上船要强制14日先可以上船，落船又要喺离船之前最后14日冇上岸，你哋都觉得如果真系要咁嘅，都应该可以接受嘅。 其实要睇翻即系各方面嘅配套嘅，因为因为真系唔同嘅地方系有唔同嘅安排，即系因为即系世界咁大啦，有好多唔同嘅港口都有唔同嘅安排嘅。咁我相信即系呢啲亦都要睇翻即系香港即系嘅配套设施啊，专家俾嘅意见啊，即系好难系一概而论嘅。 明白。 但系我哋相信即系最紧要大家去理性去考虑点样系即系对大家系最好啦。 嗱，最后好快想问埋你哋而家话推迟轮换3个星期啦。咁如果喺3个星期之后或者呢2个星期香港嘅疫情都系冇回落嘅时候咧，你哋可唔可以再推迟轮换嘅时间啊？你觉得可唔可以啊？ 哦， 咁我哋絕對係願意配合嘅，因為呢個係即係對。無論是對香港或者對即所有的人都是好即好重要，即大家都即在這個時候呢好坦白講，大家一定要好齊心，真的要齊心抗疫，即大家一定要即盡量去互相配合。 明白，即總之你們如果有任何收緊措施，你們都是覺得可以配合的。好，多謝曬你啊，陳佩珊，唔該曬，傾到呢度啊，係香港船東會。香港船东会的董事总经理陈佩珊，我们不如又请来另外一位航运业的代表，就是国际航运工会中国办事处首席代表刘洋。刘洋你好。 是你好。 想请问一下，现在即有一个这样的措施或者这样的呼吁，就是希望轮换船员轮换可以推迟三个星期才去做。你们觉得行不行呢这个方法？ 其实呢我们可以理解陈佩珊两次所讲的，跟着他是代表香港船东会的呼吁。咁因為而家香港出現咗第三波嘅疫情，咁好多人咧都係特別係好多好多 confirm cases 係冇揾到嗰個源頭嘅，咁所以其實我可以理解到點解佢哋係呼籲咗，如果除非必要一定要推遲三個星期，咁都可以配合到特區政府嘅呢啲防疫嘅要求啊，所以呢個我係可以理解嘅。但係我哋最唔想見到嘅，其實就係最終香港係。取消咗呢个全员换班嘅呢个安排，呢个系我哋唔想要嘅，所以短暂嘅一个推迟咧，我哋冇办法嘅办法，咁我哋可以接受到，系 吓，即系理解艰难地接受啦，系咪咁样嘅话？ 系啊， 吓，其实点解咧？点解嗰个艰难之处系在于乜嘢咧？ 咁係咁樣嘅。其實香港今次咧真係做咗好多嘅工作，我都希望講咧就係、是、香港特區政府今次可以做到，之前係其實我哋香港一路以嚟咧，從四月中旬四月中嘅時候就可以俾到船員係換班嘅，只不過係嗰啲船咧嚟香港係一定要係有呢個裝卸貨嘅作業嘅。咁到咗六月初咧，就係、是、俾到嗰啲，無論係你係嚟香港做唔做裝卸貨，咁我哋都俾你可以換班啊，所以真係一個好好大嘅一個犧牲嚟嘅啊。我哋好似啱啱你都講到嘅，咁新加坡咧其實係有好多更多嘅嚴格嘅嗰啲限制。我哋香港係冇咁多嘅限制嘅，咁一方面都係因為我哋每月份六月份嘅時候咧，我哋本地嘅疫情係好嘅，咁另外一方面咧，都係香港，我相信佢哋都係想要 take 呢個 responsive 嚇責任嘅一個態度。我哋作為一個國際航運中心，咁我如果香港呢個全球而家係遇到咁樣嘅問題，為咗呢啲船員嘅本身自己嘅一個人道主義嚟也好啊。或者是啱啱陳皮山女士講嘅，就係嗰個全球嘅貿易鏈嘅一個穩定啦，或者係為咗航海嘅安全啦，我哋香港其實做呢件事係值得鼓勵嘅。咁嗰陣時咧，其實我report 翻我哋國際航運工會嘅總部嘅時候，其實我哋總部同埋其他國家嘅會員咧。都是好 encourage， 好覺得是好大的一個幫助的，因為全亞洲呢而家只有香港同埋新加坡，當然冇啲港口可能係有噶，但係大嘅港口，跟住係對於全世界嘅呢個港口吞吐量係咁多嘅地方呢，亞洲嘅地方只有香港同埋新加坡係遠水非自己國家嘅船員係換班嘅，所以呢個方面真係好重要。 所以我都想理解一下，即係亞洲就淨係得香港同新加坡啦，作為主要港口啦。其實喺世界各地，係咪而家可以俾船員輪替嘅港口都唔係太多啊？ 非常少嘅，非常之少嘅。當然我哋從國際層面，我哋一路呼籲包括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或者其他國家之前英國都開咗一個會，咁都係國家層面嘅一個會，咁都有十二個國家係發咗聲明，係鼓勵船員換班。 但是这些国家呢大部分现在的都是只是允许自己国家的船员是轮替的、 即是自己国家的就给、其他国家的船员就不给他们轮替， 有可能都不给、或者是有很大的限制的，好像内地都是这样的，就是你中国的船员来我可以给到你轮替，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就好难的。 明白。所以我想问，即是也都有、即是医学的专家呢就建议香港、就算给船员轮替都只是给香港的海员利船或者登船，你又觉得行不行呢？ 香港而家本地嘅自己嘅船员咧，真系好少啦、所以非常之少嘅。如果只系咁样咧，当然都系可以嘅，但系就系起到嘅作用就系冇咁大咯。 明白， 就系真系好大嘅一个影响。 明白。最后一样嘢，我想问啊，即系而家系推迟轮换三个星期啦。如果再进一步推迟多几个星期，可唔可以咧？ 咁。好似我讲嘅，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嘅政策。咁当然我哋就系希望可以而家呢个安排都系可以，都系一路做紧。但系如果好似啱啱包括教授啊，或者系其他特区政府而家都讲出嚟，就系希望系加强嗰啲措施。咁我哋都系希望咧，我哋而家其实都系鼓励紧我哋自己嘅会员。咁嗰啲船公司都系要研究 要加强检疫啦，吓，即系某程度上其实推迟三个星期都系极限噶啦。 是咁就係換渠道，政府可以continue 呢個 arrangement 咯，呢個安排咯。 明白，好多謝你，劉陽傾到呢度啊，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下角道近天美道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嘉华国际中心和去到鲗鱼涌公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段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去荃湾方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斯摩尔国际37.5跌5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GT Steel Group、九融控股、晋东控股、工银金融和恒泰裕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康特龙、国盛投资、香港建屋贷款、中富资源和即时科研。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34，瑞士法郎0.925，加元1.343，人民币7.015，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港金报17,500，比上日收市升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01美元，卖出1,888.18美元。港汇指数106.8，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友邦金融中心的慢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就在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友邦金融中心慢线有意外，龙尾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大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码头，西行的车龙排到接近西湾河太安楼。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的欣平，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流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现在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

系嗱，咁啊，先讲一讲咧香港嘅防疫措施啦。咁其实咧，由于第三波嘅疫情咧，真系嚟得好急。咁每日嗰个新增嘅宗数咧，都好几日咧，已经系超过咗100啊，而且亦都系以本地嘅个案为主嘅。今日嗰个嘅数字咧，截到去今日嘅凌晨零时啦，亦都有123宗嘅确诊个案，其中115宗咧都系属于本地感染嘅。嗱，政府咧就喺寻日开始啦。是收紧咗呢个戴口罩嘅措施，咁亦都系咧喺所有嘅室内公共嘅场所咧都必须要戴口罩，亦都连同早前嘅已经交通工具就实施咗啦。咁跟住有巴士总站啊、转乘处啊，亦都系要戴口罩嘅。即系两位觉得其实呢一个咁样嘅收紧嘅措施够唔够咧？我哋需唔需要再进一步去收紧，行到禁足令咧？吓，阿潘少权点睇咧？ 我想在这阵时呢，香港人其实如果你看回在二三月那阵时呢，其实在口罩不够啊，又或者是第一轮那个疫情发生的时候呢，其实香港人是很自律的。即如果你看回全球的表现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叫做不排第一都排第二啦，是不是？但是现实世界就是到了今天呢，其实我们有的口罩啦，我们的心理状态其实都在这里。只不过我们究竟愿不愿意捱得辛苦一点呢？这样。如果以那个疫情的发展来讲呢，其实是不是去到这么急要去到禁足令呢？我觉得呢，我认为政府呢可能在他的思考里面，如果当那个疫情可能去到150到160，而看下去有机会过200那阵时呢，禁足令的可能性是有可能在度。但是不是全民禁足令呢？我觉得在香港这样的现实世界是不可能推行的。因为大部分一座大厦里面几百户，你基本上你怎可能禁足他去哪里买东西呢？是不是不可能的这件事。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在现在这个控制的范围里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漏洞啊。譬如你在这一两天我们才发现到，喂，原来海员啊或者是机师，你之前那些所谓31类豁免人士里面呢，其实真的有少少似冇染鸡笼的。而刚刚最近呢，你个海员出了事之后呢，你大家就发觉，喂，原来我们冇封过的，原来。甚至你问去问呢个卫生防护中心，你问佢，喂，其实有几多海员嚟过啊？佢哋落咗机之后会点啊？喺市区边度点啊？其实佢都冇办法答到你嘅。咁我觉得呢啲咧，就同嗰个你用乜嘢禁足令，用乜嘢，其实系冇绝对嘅关系。首先问题你就要解决，政府喺管理上边咧，系咪做到佢应该做嗰部分啊嘛？政府自己作为一个，即係管理者同埋一個佢有權力去執法嗰陣時，佢唔去執行得徹底同埋強硬咧，你夾硬要啲市民去禁足咧，只不過係好擾民嘅。喺呢一分鐘裏邊，我自己覺得， 即係 所以我自己 先做咗現有嘅措施收緊先。 是啦，仲有就是你在公布这个过程里面，甚至你再看回啦，你就算上个星期都好啦，你有些在英国在外国回来的人，他入了境之后，你在个检疫，在这个所谓阿兹伯林馆检了他之后，哦，他没有阳性反应，你给了个手带他，他是自己回家的。 嗯， 他是自己回家，我們都說到明是所有的人有機會是七日潛伏的嘛。既然七日潛伏期裡面，你讓他搭的士回家，搭巴士回家的時候，為什麼他是不是都有可能他會影響到或者傳染到人呢？如果他真的他潛在又是有風險的話，但是這些這樣的情況其實由二三月開始到今天，我們的官員是沒有理由不想到的，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怎么处理呢？即使到今天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今晚第一阵有班飞机由英国回来八点钟落机，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给我们检疫完他之后，然后就说，你回家，你阴性回家自己检疫14日，然后我中间再来做第二次 test 啦。那其实是不是未够彻底咯？我自己觉得在这里。所以如果当政府你做得不够彻底，你去做这个禁足令的时候，你只会告诉市民聽，你政府自己是做錯，你是人，市民不會拍手掌說你做得對。在武漢封城的時候，市民是拍手掌，是覺得他做得對。但今時今日我們在封城或者再去做這個禁足令的時候，政府的民望你只會大插，是吧？你自己都未做好本分。 嗯，好啊。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你又点睇即系政府近排嘅一轮收紧防疫嘅控制措施呢？咁包括咗系譬如食肆系夜晚禁止堂食啦，咁同埋咧日前所收紧咗嘅戴口罩嘅规矩啦，你又点睇呢？打嚟1872321同我哋倾下啦。杨建兴，即系关于禁足令嗰个问题，系唔系真系需要去认真去考虑？我哋有冇必要要考虑呢个措施呢？ 我想即係而家即係環繞住即係禁足令出現嘅即係呢啲好，我覺得已經係相當混亂嘅一啲嘅討論啦。多少呢就係睇到其實我哋政府呢其實就冇係一個即係真係好遠咁樣去唔同處境，即係香港最壞嘅情況會係點樣？封城啊、禁足令咧，其實之前咧喺一啲歐美地方咧，一啲大城市咧，倫敦啊咁樣，其實都已經實施過嚇。即係究竟其實已經有一啲城市咧，面對一啲咁嘅情況，佢哋行過禁足令。香港政府其實有冇去分析過香港會唔會出現咁嘅要面對一個咁嘅情況咧？第一。第二就是話，我哋如果要實施禁足令嘅話，係去到乜嘢嘅階段，我哋係要行呢一步呢？行嘅話，我哋有啲乜嘢方案係咪根本現實上係行唔到嘅呢？大城市倫敦都行得到，香港係咪一定行唔到呢？而家咁樣睇翻嚟咧，政府咧就完全係似乎冇一個諗法啊！咁變咗咧，即係你而家你見到一啲數字，三位數百幾咁樣嚇。嗱，你話係好嚴重咧？又唔可以講話一啲好即係好群眾式、好大規模嘅即係感染。但係你又會見到咧，其實即係如果畫個地圖咧，差唔多即係香港嗰個地圖咧，即係嗰啲點嚇，即係有個案嘅點咧，基本上都係全港性嘅。但个数量嗰度咧，又未至于话即系去到一啲即系我谂呢个好主要咧，其实香港人自己就即系自己做咗应该做嘅嘢，绝大部分嘅人咧，即系做咗啲好基本嘅口罩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搓手液啊、消毒啊，成啊咁样，先至我谂咧，先至避得到咧，就系话好多我哋之前见到一啲外国城市，佢哋咁大规模吓。变咗你而家去到呢个状况，究竟系咪要行禁足令咧？要有一啲客观嘅一啲嘅准则嘅，即系政府成日即系有时都讲得唔清楚，有时又话科学，有时又话艺术。喺科学嗰度，喺一啲客观少少客观嘅准则咧，其实完全讲唔到。第二就是完全講不到，就是話如果我哋要行的話，我哋根本有冇條件行先嚇？咁我都會覺得香港嗰個城市嗰個構造，嗰啲人香港人嘅一個生活方式，一啲社會一啲管理嘅一啲制度咧，我哋睇嚟咧，我哋係冇條件啊嚇。我哋。如果要去想就是说我哋譬如说安排啲人出街去購物，我哋好簡單啦，我諗冇可能咧，你即係禁足令就喺個屋企咁樣嚇，好多人咧基本上咧即係嗰個雪櫃嚇，我哋外國嗰啲雪櫃咧就話買一個禮拜 weekend 去買曬啲嘢翻嚟，香港即係嗰個地方個雪櫃啊，即係可能都係足夠擺一日嘅嘢。呢啲真係好現實嘅問題。政府有冇諗過？有冇分析過？如果冇嘅話咧，佢應該早少少咧，將個討論咧，即係講得實在啲嚇。唔好咧，就令到即係人我唔知道係咪真係現實上其實係不行唔到啊，執行唔到啊，實施唔到啊，個城市會大混亂。如果呢啲嘢咧，你早啲你講出你自己分析過行禁足令嘅話，幾時？如果真係好大規模爆發，唔係用緊三個位數，每日係過千個個案嘅話，譬如嚇，咁係咪要行咧？可能真係要行 嘅話，即係其實可能都要定翻一個標準喺度啦。譬如頭先阿潘少權提到，如果每日嘅個案數字即係百幾宗，差唔多去到成200宗嘅時候，咁呢個係咪一個指標？我哋要行更加緊嘅一個防疫嘅措施，甚至係禁足令咧？咁政府到底有冇考慮到呢一方面咧？咁我哋不如聽聽眾嘅睇法啦，一齊傾啊！電話號碼18721，李先生有咩睇法啊？李先生。 你好，听唔听到？ 你好，听到，请讲啊。 系啦，咁啊，我哋之前都有讲照讲咧，就话啲旅客翻嚟啊，嗰、那个程序咧就好似垃圾分类咁样啊，即系最终分咗类之后咧，就捞翻埋一堆，即系等于冇分过一样。咁好难避免就系话，即系会令到司机啊、市民啊都感染嘅。咁当然而家再讲翻都冇乜用啦，都入晒嚟啦。咁 lock down 又点咧？即系头先都有讨论咗呢个情况。咁但政府我就覺得浪費了很多時機，之前譬如去保就業補了那麼多錢給一些中小企，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如果就是說他那個能夠可以利用這個錢，甚至乎補租金又好，補就業好，你去落單都還有得講，但是現在你那個之前花的錢就完全是浪費了，現在又必須重新來過。而香港呢都挺難的，你很難好像即北京那樣有些所謂小區啊那些這樣去給你落單。講一講我今日咧，就係我哋拍喺停車場油麻地咧，原來佢將油麻地停車場個八樓咧做咗一啲的士司機嘅嗰啲測試喎， 係測試中心係。 係啦，其實我哋點解我哋平時泊車嗰度點解會即係咁多的士擺咗喺度嘅咧？其實都幾危險嘅喎，同一架 lift 咧，佢又冇分開 lift 喎。 明白，即係你嘅意思就係、是，即係呢一啲可能都應該要公開話俾市民聽啦，嚇係咪？ 佢有講嘅，但係冇做好一個隔離嘅措施，即係你有幾部 lift， 你可以一部專 lift 上去，一部俾翻啲停車場嗰啲即係租客去搭都得噶嘛。 明白。 而家要撈埋一齊咧，即係入境又係咁，海員嗰啲又係咁，到好似市民檢測啊，佢都仲係咁，我覺得完全係好似。好離地啊！佢哋嗰啲政策啊， 好多謝曬李先生嘅睇法。跟住我哋聽埋黃生先，黃生你好， 係你好， 係有咩睇法啊？黃生， 其實咧六月嗰陣時，佢一話轉機嗰陣時，我覺得有啲唔妥噶啦。咁你根本喺香港都冇人嚟，原來而家就踢爆咗，就係啲海員可以免嘅。咁其實你啲海員嚟香港，你都可以戴手帶噶嘛，因為佢未夠14日噶嘛。咁我哋而家你走到個社區度，搞到亂七八糟，咁亦都講翻啦。其實行會裏面咧，阿黃國健啊，好似以前都係海員嘅，即係應該提醒特首咯。即係你而家咁樣搞，即係一鍋粥啊！咁啊，整啲慶回歸啊，跟住喺度播曬，而家全香港大爆發啦！即係希望咧，佢以後行親呢啲咧，唔該問一問人咯，唔好一意孤行咯。 明白。 好似嗰個內地嗰個人仲話香港好。是啊，香港好惨啊，而家俾人哋累到惨死惨。 明白，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潘兆权不如简单回应一下，即係个香港嘅检疫似乎市民觉得漏洞好多。 其实正话嗰位李生咧，佢所讲嘅情况咧，同我喺临时街见到嘅一模一样。我咧就泊车喺临时街啦，每日都。咁咧就亦都係發現咧，就當政府話幫嗰啲的士司機喺度驗嗰陣時咧，其實佢就亦都係喺八樓咧就開咗個叫做收集地方啦。 嗯。 咁其實你就會發現得到咧，大家都用同一部 lift 啦，好多的士入嚟啦。咁其實係大家都會明白就係，當你覺得的士司機係一個高危族嗰陣時，咁你去揀個 location 揀個地點去收集佢哋嘅深喉退樣本嗰陣時，你點可能會揀一個位置係同市民係出入嘅人係會咁密切接觸而大家都要搭同一部 lift？ 明白， 而不斷上落落咧，咁呢個咪就係失敗咯。 明白，嗱，不如咁啦，七點鐘新聞翻嚟咯，我哋繼續傾一傾個議題，又或者可以傾下咧，第一係咪應該要食肆全面去做外賣啊？ 由不同醫院轉去隔離設施。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表示，度假村可以容纳350人，未来将陆续有更多合适的病人入住，以腾空医院的隔离病床，接收更多病情严重的病人。他说正同政府积极研究使用亚博作为社区隔离中心，但要探讨技术问题和准备工作，未有确定可用日期。如果確診數字繼續上升，會尋找其他場地作檢疫。人手分配方面，現階段會調配醫院人手到鯉魚門，如果之後需要開更多社區隔離設施，會再減少非緊急服務人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或以上，新界北部更上升至37度左右。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酷热，明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高温天气持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友邦金融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而家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咁揸车嘅朋友啦，或者可以考虑使用中环湾仔绕道。重复一次啦，就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友邦金融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北角码头和接近泰安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龙翔道近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车多缓慢，龙尾牛头角下村。反方向观塘道去荃湾，近住启业村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车多架，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以及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一岁女童英文拼音 Vilena Divina Jamia 的父亲，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商讨女童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彭如夫，伤到四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你登记了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还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病房里面出现爆发，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贤。 今一波是有很多老人家啦，情况是很令人担心。长者这个年龄群组已经要特别小心，护理程序多好多，有漏洞的机会大好多，个环境受到污染的机会大好多。大部分长者呢都验了去比较稳定啲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讲翻香港嘅防疫嘅措施啊，大家觉得做够未咧？或者已经做足未咧？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继续揾翻我哋今晚啊两位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传媒人啊潘少权同埋杨建兴两位你好。 你好， 嗱，不如咧，我哋又倾另一个嘅防疫嘅措施啦，就系关于食肆啊。食肆群组连续呢几日咧都见到啊，佢嗰个人数咧都系不断去上升嘅。咁而今日啦，亦都有新嘅涉及到食肆嘅个案出现啦，包括咗咧就系旺角雅兰嘅稻香酒家群组咧又增加咗四个嘅确诊者，而单系呢个群组咧感染人数咧已经最少系28人噶啦。而家政府咧就是行咧六点之后就食肆咧必须系禁堂食，只能外卖嘅。好啦，咁我想问啦，其实需唔需要做一个比较辣嘅措施，就真系全面去禁止食肆堂食咧？阿杨建兴点睇咧？ 嗱，我觉得首先都提到啦吓，即系其实即系如果去到一啲好辣嘅，包括即系封城啊咁样吓，即系禁足令咧，其实系相当难。或者即係幾乎係咁喺而家咧，我相信香港係完全冇準備嘅情況之下咧，根本係不可行嘅嚇。即係如果要諗一啲係即係可以做得到嘅咧，其實你係將即係全部轉曬即係轉外賣咧，轉外做外賣咧，係已經我覺得其嗱香港人，我諗過去一段時間咧，已經開始習慣咗係外賣嘅嚇。咁變咗你而家已經係六點之後，已經係夜晚嗰啲好多，唔止夜晚添啦。其實日頭咧，我諗而家好多人已經係即係轉咗係外賣或者屋企蒸啊咁樣。咁所以已經其實係有條件做得到嘅。嗱，我覺得即係如果我睇翻過去一段期間咧，嗱，我哋見到即係喺一啲鋪頭做生意啊、酒吧啊，即係其他即係食肆嗰度咧。我諗飲食界係即係嗰個聲音相當之大啦，當然啊，呢個當然我哋明白咧係會影響一啲鋪頭，影響一啲生計嚇。但如果我哋而家睇翻轉頭咧，即係的確嗰個係一個我哋如果今次第三波，即係點解搞到而家真係全城都已經爆咗咧？食肆茶餐廳嗰個問題的確係一個源頭。如果是話，我們已經知道其實這個是一個高危，有曬一些數據，有曬一些個案，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點的話，如果要果斷呢，其實就應該做這些了。快手手做這些，你實際上我覺得很多香港人呢已經是完全接受得到，適應得到是外賣的。而對那些餐廳的生意是不是真的這麼大的影響呢？影響一定都會有。但是你說其實很多地方呢包括香港其實很多人都慣了夜晚，很多家根本就不煮夜無飯夫婦那些都慣了在外面吃的買外賣的話 你再行多一步即係咪？但係我覺得呢啲嘢反而要早啲諗啦。 係好啊！補充一下啦，就係、是、食肆嗰方面咧，稻苗學會嘅主席黃傑龍就話：而家咧飲食業嘅情況咧係差過三月嘅，整體嘅生意咧跌咗係七成，預料咧全行啊今個月咧會損失咧70亿元嘅生意額，呢、這個亦都係高於預期嘅。聽一聽聽眾，我哋繼續傾啊，好唔好？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係你好啊， 係有咩睇法啊，周小姐？ 是覺得應該有幾樣嘢政府一定要做咯，一個就係全民戴口罩啦。 係。 第二樣嘢就係超市啊，因為大陸都做得好好啊，而家深圳嗰邊已經咧冇咁嚴重啦。點解咧？就係、是、超市要探熱，要分流，街市要分流，要探熱。政府一路都冇做呢樣嘢咯，我覺得咧，佢如果再咁搞法咧，肯定有第四波爆。街市嗰啲咧，人贴人行嘅，直头啲人系贴住你嘅身体，系贴住你嘅身体咁样行法，迟早出事啦。 明白吓，你讲啊街市嘛，多谢晒阿周小姐嘅意见啊，觉得我哋都仲系应该要收紧多啲措施嘅。多谢你，听埋黄女士先啦，黄女士你好。 系嗱，我讲几样嘢好快啫。第一样嘢好反对咧，喺户外都要戴口罩。 系， 因为咧系非常辛苦，你知唔知而家个我讲我自己啊，穷人就挨穷挨生活。我咁多年咁耐咧，我未试过而家挨生活挨得咁辛苦啊。系点解啊？嗰、那个挨嘅辛苦咧，就唔系话穷啊，而系大热天时 行兩行已經成身汗啦，逼住一日只係出街一次，仲要喺户外戴口罩。你知唔知我覺得一出呢出咗大堂我就即刻剝低個口罩。 嗯， 如果因為我哋而家戴個口罩啫嘛，吸翻自己嘅廢氣，係口罩裡面呼吸，係好唔健康嘅。如果你再係喺户外都係要強制戴口罩咧，我非反對呢個 明白。第二點咧？ 第二樣，我覺得嗰、那個禁食市嗰度咧，凡係嗰度嗰區有一間嘅食肆爆，就成區關曬佢。 嗯，用一個分區去處理。 係分區，因為而家你應該要分區去處理先。你一區搞唔好咧，你就搞到區區都爆。 明白。 你而家區都搞唔掂啊嘛，好似嗰個島鄉就好啦，全線關閉，唔理佢關閉。你知唔知嗰區有一間食肆係爆發過咧，你就成個區爆關曬全日。 好多谢晒黄女士的意见，多谢晒你，听埋阿红啦，好嘛？阿红你好， 系你好， 系有咩睇法？阿红， 我觉得全民检疫最好咯。 全民检测啊？ 系啊， 呢个又要考虑翻我哋个承受力喎。 再深入嚟检测咯。 嗯，明白。 初步都过唔到嘅，咪再深入检测咯。 嗯， 你根本依家个政府无能嘅。 嗯， 好多漏洞根本， 嗯， 控制唔到个疫情，个传播链咁广泛，咩、连地盘都有，地盘好多人都唔戴口罩啊，同你讲。 嗯，所以阿红就建议全民检测啦，多谢晒你啊，红。嗱，两位真系听咗听众嘅呢个睇法啦。头先亦都有听众提到，譬如如果食肆嗰度咧，如果一个嘅酒楼有事，咁咪将佢全区嘅食肆都暂时关闭咯。咁因为实际上亦都有医学专家咧，佢哋提出啦，如果咧系而家仍然系维持咁样，即系下个星期日啊，每日嘅确诊个案仍然系过百宗咧，源头又不明，又个案冇下跌咧，就应该要加辣咧，去到全日禁做堂食，只做外卖嘅。潘少权点睇？ 我谂呢度即系正话有啲听众讲咧，即系譬如话我话，即系如果一个区其中有一间食肆出事就禁晒个区，咁其实你而家全香港禁晒噶啦，差唔多都除咗山顶浅水湾咯，系咪？呢个现实嚟噶嘛？即系所以其实系呢啲讲法系有少少系一种，即系我谂比较情绪化嘅。但是全民戴口罩，即使在户外呢，我自己大家好明白，尤其而家喺咁十幾二十日嘅酷熱天氣之下，戴口罩係好困難嘅。但現實世界，我哋唔捱過呢一關咧，我哋係會輸噶嘛，而唔係我同你會唔會輸，係全民都輸啊嘛。咁所以我哋一定要面對現實，就係、是、話，即係大家要捱落去，即係。我哋其實要面對一個情況咧，就係、是、我哋曾經喺二三月係做過噶嘛。 嗯， 我哋二三月做過，唔係代表我哋唔得啊嘛。我哋調翻轉頭，2003年我哋沙士都捱過咗，做過咗嘛。點解當時我哋唔會覺得辛苦咧？因為條命啊嘛。 係 咪？咁所以我覺得我哋一定要用翻呢個標準，但係我會覺得某一啲做法咧係仲未係需要去做到話去到行到咁極端住。嗱，譬如食肆咁樣，其實食肆嘅出現呢種群組嘅爆發，我哋又睇翻三月當時嘅群組嘅爆發係有打邊爐群組同埋一兩個群組之外，其實冇嘅，好輕微嘅。都是他班人裏面，而當時呢我們的食肆是夜晚是有堂食的、 嗯、 那為什麼我們又過得到呢？因為我們其實我們問回有兩件事發生了，在六月的時候我們大家都覺得呢，哇，很辛苦了，所謂叫做、防疫疲勞了，然後大家就說，哇，如果我們一搞定呢，我們就叫做什麼波幅性消費、 嗯、 我們想回這個 term、這個名詞的解釋是什麼。 嗯， 即是我三个月不用钱，我现在洗回够，洗回突。第二样东西就是派那10,000元到手了嘛。 嗯， 个人都好像觉得，哇，好像一个放假那样。那其实是很难做的、哦。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说，哎，你停晒个食肆，是不是就解决到个问题呢？我不觉得是解决到个问题，因为你今天看的食肆，我昨天去看过，我在我附近行过的食肆，比在二三月完全滿堪羅帳，咁即係話，其實而家食肆出事係喺兩個星期之前、三個星期之前，我哋係好開心咁去享受打邊爐、打麻雀，開開心心去搞慶祝活動啊嘛。咁而產生嘅結果嘛，如果我哋今日能夠 lock 得到佢，減少咗呢個人流進入去嘅話， 而家去做去考慮呢個所謂即係叫做封埋個食肆嘅話咧，係、嗯、會唔會係過分咗咧？而喺現實世界，我哋都問翻一樣嘢，就係、是、香港人係有外食嘅習慣，即係大部分嘅人翻工、嗯、早餐同中午嗰餐都係買嘅。 嗯， 咁即係話，如果你一做嘅話，你就出現另一個問題啦，就是、所有嘅人。咁我就問啦，如果你外食嘅即係反對嘅話，你俾唔俾人買麵包咧？都聚集嘅噃。嗱，我上個星期六就係、是、因為冇可能出街食飯，所以我就去超市買嘢。我喺超市買咗好少嘢，喺馬鞍山嗰陣時下晝四點鐘，你知唔知超過100人排隊，係逼到係前 係另一個人群聚集喎、啊。嗰度 冇錯啦，咁你又點解決呢？你政府唔可以話你做一件事裏面你唔考慮後面我點解決市民點解決日常生活問題噶嘛？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就算真係要行到呢一步咧，我好贊同正話阿 Chris 阿楊健興興講嘅，就話喂係咪可以早少少俾啲市民都感覺嗱？如果我哋嘅疫情，尤其呢個疫情，如果我哋超過150個、160個嗰陣時，我哋就要行乜嘢？超過200個，我哋就要封城。你等所有人都感覺到驚、恐懼，你先至大家會緊張。正話嗰位黃女士就唔會話我行出去。我都唔要除咗个口罩咯， 明白好， 因为大家都惊啊嘛。 好嗱，不如咁啊，休息一阵咧，转头翻嚟咧，我都想倾一个咧，都系同继续同检疫有关嘅。头先我都有听众提到啦，不如全民做一个检测啦。咁但系过去嗰个星期，我哋睇到咧，似乎香港嗰个检测嘅系统嘅承载力咧，都已经都几顶笼噶啦。咁另外咧，最近亦都有一啲咁样嘅报道咧，就话其实内地已经准备好噶啦，就随时迟缓香港。咁又谂真一下。其實在今次對抗疫情上面，內地是否真的有嘢可以幫到香港呢？1872321，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同我同楊潔聽同埋潘少權傾傾呢個議題啊！ 科學研究只能夠喺象牙塔入面同普羅大眾距離遙遠。 珊瑚修復咧，成個香港都關事嘅，因為個海就係大家嘅。 保育意識可以由了解研究開始培養。 佢哋越細個接觸到生物多樣性啦，可能令到我哋嘅環境教育咧，可以做得更加好、更有效嘅一個方法咯。 連接自然與生活，電視節目《生態人》，逢星期六晚10:50，港台電視31。 你如果成功了就叫做追梦，你不成功就叫做发梦。尽其在我就是说你到底有几尽，完全控制在我自己的手上。 他们是继续追梦入行42年，艾威和阿士谢霆锋五位乐。 疫情里面很多人没有事做，你有事做、啊。 那你会不会继续追梦呢？你的梦在 梦在到那团火都在到的。那起码没有事做的时候。我都有车渣顶、住屋企先。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留住我吧，留住我好吗？ 阿 Pat， 你想留喺边先？ 梗系留喺手下留情啦。 你说过跟他早已不像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我 Patrick 雷友辉， 手下留情， 此刻留住。可以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电话系1872321。嗱，杨建兴同埋潘少权两位，近日咧就有报道啊，就话咧系即系中央方面咧已经答允啦，如果香港是有需要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施予援手的，包括就是即是相关的人员迟缓来香港啦，也都是包括呢是即是准备呢提供大批用于方舱医院的设备，包括是医疗器材啊同埋病床等等，如有需要呢更加会派人员呢来香港协助。呢几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报道的。不过我都真的想问返两位，其实在香港现在面对疫症的情况之下，有啲乜嘢系真系内地可以帮到香港咧？用一个好实际嘅角度，因为有医疗人员咧就担心，譬如如果你内地嘅医生嚟到香港咧，大家嗰、那个沟通啊，嗰、那个医疗习惯咧都不一样，咁系咪真系可以帮到手咧？而检测，如果你话将香港嘅样本送上去内地检验嘅，亦都有啲医护人员提出，喂，呢个亦都可能涉及到私隐啊嘅问题、啊、等等，咁系咪又要有一啲嘅程序要得到当事人同意先至系得咧？定系点样做法咧？吓咁啊！两位点睇咧？杨建兴 啊，嗱，我想好快，我想补充一样嘢先，因为实际上潘少杰 呢，之前呢我諗市民的確即係有嗰個即係疫症疲倦咁樣，所以啊即係見到個情況好咗呢就真係湧返出去即係消費呀咁樣。特別係譬如話父親節啦咁樣。嗱，我想講返呢，即係政府，我點解一路以嚟覺得呢政府一個好大問題呢，就係因為佢哋預見或者分析估量危機嗰個情況呢是亂曬，係完全係亂曬龍嘅。嗱，大家諗翻即係兩個月前咧，佢哋仲喺度講緊咧，嗱，快啲派嗰10,000元。咁咧，父親節正嗰日咧，就即係放鬆翻。然後咧，嗰啲旅遊界、飲食界咧，仲係講緊7月、8月咧，做嗰啲咩7折啊、6折啊，鼓勵人去消費。嗱，都完全咧，俾一個好混亂甚至錯誤嘅信息俾個社會嘅。嗱，呢個嗱嗰啲即係而嗰啲豁免嗰啲漏洞，我就唔想再講翻啦。所以而家個情況咧，我諗即係政府嗰個好大問題就係、是，即係究竟而家佢點樣評估個狀況咧？嗱，我覺得咧係亂曬龍嘅，所以先至出現即係首先講封城嗰度。嗱，去翻你首先講嗰度，即係內地即係支援嗰個情況啊嚇。嗱，亦都係亂曬龍嘅，即係嗱政府或者我哋嘅醫療系統。究竟可唔可以好清楚讲翻俾我哋听？究竟而家佢系争啲乜嘢，或者有啲嘢咧系咩嘢咧？系而家呢度做唔到嘅，系点解做唔到？系人手唔够，所以要外援啦，定系话其他嘅啲问题？地方唔够嘅话，外边冇用嘅，除非我哋将我哋啲病人或者系检疫嗰啲咧搬去内边。我谂唔系讲紧呢啲，系咪一啲检测能力嘅问题？检测能力嘅问题？咁呢個係究竟係可以點樣即係幫到呢？嗱，如果呢啲嘢佢完全搞得唔清楚，定係講出嚟就係話啊，我哋搞唔掂啦，我哋揾內地又好願意幫忙嘅話咧，嗱，另外我感覺咧就講政治嘅啫嚇，講政治唔係講好實在嘅嘢，只會係製造更多嘅一啲嘅混亂，更多嘅一啲嘅擔心。包括首先燕平嘅提到啦，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嘅嘢攞咗上去咁樣諸如此類嘅嘢。嗱，其實呢啲即係猜測或者呢啲咁樣嘅擔心咧，唔應該有嘅。如果啲嘢講得清清楚楚一啲，擺出嚟嗱，而家我哋即係咁樣落去嘅話，或者而家已經見到咧，有啲嘢係我哋係搞唔掂嘅。內地有啲乜嘢可以即係點樣可以幫得到而？影響唔到我哋成個香港自己本身醫療系統嗰個運作。嗱，而家呢啲嘢完全冇嘅情況之下咧，你怎掟一個概念出嚟話啊？我哋即係要揾內地又肯嗱，覺得咧咁樣嘅討論咧，只會令個社會咧就更加之混亂嘅。 好嚇，阿潘少權點睇咧？內地遲緩呢樣嘢？ 其實就冇辦法㗎啦，即係你香港如果面對一個危機，嗱，而家其實三樣嘢係搞唔掂㗎嘛，香港而家第一樣嘢就係個試劑，個試劑根本就係唔夠，簡單嚟講唔夠人去驗，冇地方去驗根本就係我哋從來都唔夠呢啲唔夠啊，總之就係係咪？好啦，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我哋唔夠醫院嘅壓力唔。夠，所以你而家個所謂叫做李園門嗰300多個要做啦。但你推翻3月嗰陣時，當英國唔掂嗰陣時，英國喺個展覽中心裏邊一做就做咗1,000張、2,000張病床，就係、是、喺個檢疫中，就係、是、喺個即係好類似亞博館或者會展咁嘅情況裏邊。其實喺當時我哋討論，我仲記得喺節目裏邊，我哋都問，咁其實政府有冇呢個考慮咧？我覺得政府冇咯，所以佢先至會有而家傳翻出嚟，佢要。國內即係要大陸幫手，要揾下北京幫手。第三樣嘢就係成個醫療系統，如果當你唔夠，當你崩潰嗰陣時候，病人太多，你又唔可以將病人運翻去國內醫啊嘛。咁你話有香港醫，咁你話香港醫，你嘅條件唔夠，設備唔夠，你所以你就要運入國即係大陸嚟嘅醫生。咁至於當然有好多憂慮，譬如話嗰啲私隱嘅憂慮，或者係大陸人究竟即係嘅醫生係要講普通話，香港人講英文，其實呢啲係枝節嚟嘅。因為如果條命緊唔緊要嗰陣時咧，你係解決條命。但係我覺得而家呢一分鐘咧，大陸提供到呢個資源咧，係對香港作為一個強而有力嘅 backup 咧係啱嘅。但係我哋係咪需要去到嗰步咧？如果作為香港咁先進嘅城市，我哋2、3月已經解決到嘅問題，我哋搞到今日而家嚟翻發嘅話。 是不是应该问责落台啊？嗰啲官员 好嗱，咁啊，休息一阵啦，听一听咧七点半嘅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嘅电话号码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15宗属本地个案，两者都是新高，约一半新增个案源头未明。另外有100宗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估计社区隐形患者和病毒量多，呼吁家庭主妇和长者减少出外买餸。近半確診患者曾經在餐廳聚會、吃飯和打麻雀。一名61歲女患者去過西環德記潮州菜館聚會，當時有兩圍台。稻香慶回歸群組多4人確診，累計28人染病。屯門中央廣場富林群組多2人確診，總感染人數增加至19人。多宗個案在酒家或者街市工作，有人在屯門融龍酒家和何文田明星酒家工作，2人在紅磡街市做清潔和賣乾貨，1人在土瓜灣市政大廈的海鮮檔翻工。纪律部队成员亦有人染病，3名驻守长洲和青衣南的消防员确诊，入境处再多1名人员感染，1名新界南交通部工作警员确诊。本港今日新增的8宗输入个案当中，4宗是海员。至于早前公布的6名海员确诊，涉及140名船员要在南丫岛对开水域的船上隔离。海事处回复查询时表示，至今大约有10000多名船员获豁免强制检疫，现时已经要求船员和他们所属的船公司或代理必须要求入境船员留港期间留下深喉唾液样本，并接受14日医学监察。卫生防护中心承认豁免人士数目没有减少，对香港会是风险。港大专家何柏良说，近日来港的船员多数来自高危地区，好似菲律宾、印度和印尼等，但却获豁免检疫，有常识都知道会出事。现行豁免检疫安排有如无掩鸡笼，促请政府立即取消。鲤鱼门公园度假村社区隔离设施开始运作，今日有23名病人由不同医院转去隔离设施。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表示，度假村可以容纳350人，未来将陆续有更多合适的病人入住，以腾空医院的隔离病床接收更多病情严重的病人。他说正同政府积极研究使用亚博馆作为社区隔离中心，但要探讨技术问题和准备工作，未有确定可用日期。如确诊数字继续上升，会再寻找其他场地作检疫。人手分配方面，现阶段会调配医院人手到鲤鱼门，如之后需要开更多社区隔离设施，会再减少非紧急服务人手。中国外交部通知美方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中方有关举措是对美方无理行径的正当和必要反应，符合国际法以及外交惯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酷热，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高温天气持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隔咗前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友邦金融中心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和荃青交汇处的交通分别是繁忙，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丽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慢车，龙尾去到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大仙的凤德道因为爆水管，凤德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黄大仙消防局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187231，继续咧揾翻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传媒人潘少权同埋杨敬轩出嚟啊！不过咧，与此同时，我哋都要听听听众嘅睇法。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系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李女士？ 我想讲讲咧，就而家咧呢啲官员咧所做嘅嘢咧又粗糙啦，又遗漏多啦，所以咧有阵时咧就系、是、如果我哋长此以往咁样系雪冧住咧，其实好多好多。即系小企啊，全部执晒嘅。你咁样日日都系咁样蹲住，你都唔能够断到。所以有阵时咧，点解会话禁足好呢？就因为长痛不如短痛啊嘛。 嗯。 你禁咗一段，系啊，大家都会损失，但系呢个损失就可以截断咗，即系斩断咗个传播链。 系。 而呢班官员咧，日日私家车出入咧，就唔知道我哋啲惨处噶。我哋日戴住口罩几热，我哋几辛苦。呢、這个夏天呼吸困难。难听讲句，我哋呼吸翻自己啲二氧化碳，我记得好似有人讲过啊，我哋个脑都会钝咗嘅。 嗯， 咁呢班人究竟做啲咩？ 嗯， 日日喺处攞薪水。 嗯， 所以我就即系好赞成有人讲过嘅，呢班人系应该停薪，一直停到佢哋可以搞掂咗呢个疫症先可以支翻身。 明白。 呢个决断错咗就累死我哋嘅。 明白，多谢你李女士嘅睇法，听埋何先生好冇？何生你好。 啊，你好。 系你好。 有几点要讲嘅。 系。 第一咧，你话嗰个疫情可以降低咧，就系、是、新年嗰阵时咧，啲人冇翻工，因为大陆啲厂又冇开，所以可以揿得低，可以小区管理啲人集中喺某一点，咁就食嘢都系屋企传染俾屋企人啊，同埋附近嗰啲，所以揿得低到去。而家你而家老细翻恨工嘅。大家唔放人，要人翻工。咁你一過去尖沙咀做嘢，有病嘅，咁你去接觸過好多人，嗰人又帶佢去其他社區嗰度，咁你好難控制嘅。有時啲嘢，你一、即係啲老細唔放人，要人翻工就你傳染咗病嗰啲就。第二咧就係講你嗰啲驗嗰啲咧，緊急嗰啲有病嗰啲咧，即係香港多啲驗咗先，即刻驗咗香港嗰啲先有病嗰啲就，即係唔急嗰啲咧就交俾大陸，交俾大陸驗。 但係你唔好話咩攞啲資料啦，咁好小事啊，攞啲資料都冇用。 嗯， 呢啲就好小事。第三樣我講一個笑話就係俾你聽，就係、是、旺角警署油麻地同埋 Austin 道嗰度，日朝頭早有成超過有成五六十人，即係旺警署成百人喺度聚集咩咧？等派報紙。喺警署門口嗰度等派報紙， 即係近日都係咁樣。 點解唔出嚟話去聚集咧？ 少、嗯、 你限聚令啊嘛。 嗯、 啊，咁你平時啲人喺商場嗰度，大家分開喺度嗌口號，你都話去聚集。你警署門口嗰度聚集成百幾人喺度等派報紙，咁你又唔舉旗話去限聚令喎、啊？嗯， 好， 笑话嚟，我觉得真系啲笑话嚟嘅呢个世界真系。 好多谢晒何先生嘅意见啦，阿杨敬兴同埋潘兆权两位。嗱，其实咧由头先咧，即系好几位听众嘅发言咧，都可以睇到佢哋系相当之关注香港嘅防疫工作啦，亦都对于咧特区政府嘅防疫工作咧有相当大嘅意见嘅。喺疫情嘅期间吓，咁究竟政府嘅表现，市民如何评价咧？当然呢个影响咗政府嘅民望啦。咁但系另外一个问题亦都可以连带去倾落去嘅，就系立法会选举啦，应该会喺9月6日举行噶嘛。咁但系咧，而家亦都有建制嘅人士咧，就要求系政府以疫情嘅缘故咧，押后立法会选举，甚至系押得比较即系耐一啲嘅时间添。嗱，两位点睇建制派纷纷提出呢个嘅要求？系佢哋话基于一个防疫需要咧，潘兆权。 我覺得好好笑嘅，即係其實咧，就當然我自己認為啦。我首先要講得清楚咧，其實我都係贊成係嚴嘅，因為其實點解咧？因為其實而家咁嘅疫情咧，你根本控制唔到嘅話咧，你其實對大家對呢個拉票同宣傳咧，其實大家都乜嘢都做唔到嘅話咧，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尤其對一啲新人嚟講，係咪？但係我唔係因為個政治問題而希望佢延期嘅，而係因為呢個現實世界。不過如果反對嘅人係以為係延期係對佢有利，其實你又諗翻轉頭，當如果而家提出延期嘅多數都係建制派嘅人啦，咁當政府真係要延期嗰陣時咧，所有嘅矛頭咧，包括反對佢嘅人啦，泛民又好，激進嘅泛民又好，佢一定會係將個矛頭係會批評呢、這個。這個建制派，所以如果只是停兩個星期、四個星期，是解決不到他選情的，可能重大件事的，其實他們有沒有想清楚呢？其實可能重大件事是令到人家覺得，喂，你原來呢就是輸打贏要，哦，你們班人呢就想著怕人家怕投票率差，對你不利，所以 你去推遲，但其實推遲對他未必一定是有利的，成我經常覺得，所以 我但是我個人認為推遲的機會是非常之大的，因為個疫情個變化咧，你今日同九月去比較咧，你自己得翻六個星期至七個星期度嘛。咁如果我哋再用呢啲專家嘅意見，話之前個七日係一個潛伏啦，嚟緊呢兩個星期咧，個零兩個星期咧，我哋就會睇到佢係咪會爆炸性啦。咁如果你用翻三月嗰個情況嚟睇咧，其實我哋 total 我哋總共咧係用咗九個星期咧，先至叫做去到差唔多叫做六月父親節嗰陣時嘅。你如果睇翻對翻轉頭咧，你由三月十幾號嗰個小英國翻嚟嗰個群組開始，一路到六月，係頭尾係三個月，但係真正用咗係九個星期嘅話咧，你而家推翻仲嚴重過三月嘅時候嗰陣時，咁你點可能會七個星期、八個星期可以解決呢件事咧？ 但問題咧， 常理嘅啫嘛。 明白，但 嗱，我唔係專家 ，OK。 明白，但係立法會選舉咧，如果根據立法會條例咧，都係押後最多係十四日嘅啫噃。 係啊。咁所以你 有冇幫助咧？ 咁所以咪又係嗱，呢、這個又係啲大人去諗啦。我覺得你啲官咪要去諗咯，你要諗辦法解決呢個問題。當然，其實如果你真正去捉用呢個所謂法例咧，其實仲有好多法例嘅，你可以用緊急法，你可以用呢、這個，當然唔可以用國安法啦，係咪啊？即係因為你其實同國家安全冇關係。但係究竟係點樣行咧？我覺得咧係一個可以討論嘅。即是一個可以討論的空間，但是現實世界我只是引用了一個，就是我們三月英封曬成個，因為英國疫情嚴重，而我們是決定將英國的即係翻嚟嘅人全部要檢疫嗰陣時，由嗰一波疫情開始，政府就所謂嘅嗰當時我哋叫第二波疫情咧，我哋頭尾係用咗幾長時間咧，係嘛？我哋頭尾係夾埋，如果由三月十九號開始一路係去到六月十九號，係頭尾係啱啱三個月噶嘛？ 明白。明白，好， 你想想你而家去數嘅話，你冇兩三個月，你點可以解決到呢一波疫情咧？ 好，楊敬興點睇建制派呢個嘅倡議？ 但我想即係而家講話即係九月六號應該要押後褪幾耐，又或者係唔應該押後即係照舉行，我覺得都係不符合科學嘅。咁因為好簡單，即係其實即係你嗰個變疫情咧，其實變化係快嘅。咁第二就係其實九月六嘅選舉咧，即係唔係一個普通嘅聚會啦，即係唔係嗰啲慶回歸，大家開 party、開演唱會咁樣，大家 cancel 咗佢，騰兩個禮拜，騰幾個禮拜之後舉行啦。嗱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一個議會佢其實就係即係有個功能啊嘛，佢有監察，佢有立法啊各樣嘢。即係如果你話我話一年之後先至嗰個，即係話咁你咁嗰年。咁嗰年由咩人係即係行使即係立法權呢？咁四年前嘅選舉嗰個授權呢係即係佢呢一屆嘅。咁你如果要話俾佢做多年，邊個俾權，邊個授權俾佢呢？嗱呢啲好複雜嘅咁嘅問題。另外包括就係即係2022年嘅特首選舉，一個選舉委員會由啲乜嘢人去選個特首？嗱，呢啲係好複雜、好重要嘅一啲憲制，成個社會點樣運作？嗱，立法會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監察功能、監督功能。嗱，我係過去咗，唔好話即係嗰幾個月啦，過咗幾年，即係究竟立法會係咪行使到即係有效地監督政府？嗱，首先講到嗰個疫情嗰度，那個政府嘅表現嗰度。琴日蔡堅講咗個説話，香港即係點解同好多地方唔同？因為個特首唔同。嗱，我覺得講中咗好多人嘅説話。今次嘅抗疫一個好大嘅，我用翻佢嘅説話，短板就係陳肇始。嗱，我諗我哋即係個局，即係局長，你睇到咧係處理唔到一個咁樣嘅危機。再數上去應該係政務司司長，即係佢統領，即係包括即係呢個局。嗱，見到嘅咧就基本上去參觀視察，睇下啲地方點樣。成個政府咧其實係散咗，無論喺個意識危機意識，以至於做嘅嘢，包括首先我哋提到一啲檢測嘅嘢。嗱，呢啲。我哋見到個政府係咁樣，個立法會做唔做到嘢咧？嗱，連一個緊急質詢好多嘢都做唔到啦。之前係嘛？嗰啲咩國安法啊，成啊咁樣。你然後連到你而家呢一壇嘢，成個抗疫嗰度，淨係見到咧有一啲人係 push， 即係推得好緊要啊！快，即係要唔好俾曬啲食肆閂啊，或者諸如此類嘅嘢啊咁樣。嗱，立法會好多嘢，我諗人見到曬。咁然後翻去九月六號嗰度，究竟嗰個風險係點樣？個風險係點樣？個風險係咪完全即係處理唔到？點解7月11號、12號有60萬人喺街嗰度？唔係一啲咩點添啦？嗰度有冇大爆發咧？又冇喎 ，so far 我哋見唔到話初選群組喎，張竹君醫生冇講到呢啲喎。反而見到嗰啲咩慶回歸群組喎，咁如果你係一個喺控制到一啲學校或者一啲中心嗰度做曬一啲防疫嘅措施，口罩其他嘅嘢 ，DSE 都考到啦。咁點解即係選舉一定做唔到呢？而家咁講嘅話咧，我覺得係科學噶。 好嗱，咁啊，其實咧亦都有傳媒向政府問過啦，咁究竟會係點樣咧？咁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回覆查詢嘅時候咧，佢就話會係同食衞局咧、衞生防護中心咧密切注視疫情發展，不斷評估疫情對立法會換屆選舉嘅影響，及早制定各種預案嘅。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講一講另外一個議題啊，7/21一週年。 1954年，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弥漫住一股恐共风潮。 民主党动议谴责共和党议员麦卡锡，但系当时身为民主党党员嘅约翰金乃迪竟然冇参与投票，有人怀疑同佢嘅父亲有关。 佢爸约瑟金乃迪同埋德国甚至同呢麦卡锡之间有一种好微妙嘅关系。 呢件事件成为金乃迪一大政治污点。 古今风云人物。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0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 COVID-19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pandemic. 改变世界，反转常态。 Reimpose stage 3 stay at home. We must continue to control the virus and stay home. 疫情持续，人类历史正在改变，又会带来什么启示？逆转世界， 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国时迹点点分析，之前咪已经提出过就有地摊经济嘅，最新最新咧就见到一个叫小店经济。 刘瑞兆， 中国而家嘅经济开始走翻去小本经营咯，以前咧做大做强企业啊嘛，个重点。有啲人啊就话咧，美国而家讲紧嘅重返月球，中国讲紧嘅就重返街头。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中国点点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请翻咧杨建兴同埋潘少权两位出嚟。前几日啦，就系7月21号啦，亦都系旧年咧喺元朗发生嘅白衣人嘅袭击嘅事件咧，一年嘅过去啦。咁啊，如果睇翻咧，喺警方咧就旧年11月系公布咗话721袭击事件有37人被捕，到12月起诉嘅时候咧就有7名嘅涉案疑犯嘅。咁但系之后咧近8个月咧，如果跟据翻一啲嘅资料咧，就都未有再就案件有任何嘅拘捕啊，或者系检控啊等等嘅。咁而家即系有一啲嘅案件就正在即系进展当中啦。咁但系一年过去啦，大家觉得即系市民对于721呢个事嘅心结解咗未咧？同埋而家似乎对于721事件嗰个解读咧，又多咗好多唔同嘅各式各样嘅不同嘅解读。咁我哋应该去点样处理？乜嘢先至系叫做721事件嘅真相咧？潘少权， 其实咧好多人去所谓揾呢个真相咧，其实唔需要点样揾嘅。我成日觉得即系白衣人吓，即系喺地铁里边无差别咁去殴打，不管嗰个系黑衣人的示威者，不管他是入来挑衅的任何一个人，其实很简单，这个是非是比较简单的，就一定是白衣人错的，不用讨论的这点。即我觉得任何为白衣人去开脱罪名的人，或者开脱一个解释的人，都是即是我觉得是有些叫做很牵强的这个做法。第二样东西，就整件事里面就涉及到是整个去年反修例事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因为有差人出现到，而是差人没有执行他自己的职务。有部分差人我不可以这样说，因为香港很多个差人都是好差人。但是反过来也是这件事令到警察是在整个所谓叫反修例事件里面就被即由警察变成黑警，其实就无能为力的一件事。那为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都讲了经历了一年，检控的人很少，拉到的人也是很少，因为相比于当日有成200-300人，起码都百多人。而当日的警务人员有参与其中的行过的人，或者是来到走了那两个军装，甚至走到来那个指挥官来到给记者问的那时候那种态度的嚣张，其实警方如果在这件事里面，如果他一路都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一路都迴避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他的形象呢其实永远是没得翻身。我够胆用永远的两个字呢，就其实就翻我们看六四其实是一样的。个心结是因为你没有认错嘛。你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第一，拉人要去告，你没有尽力去拉人。你要俾人，就算你话我有尽力啊，你俾我睇到你尽力啦，呢个第一点啦，系咪？第二点，涉事嘅警员有冇进行纪律处分？相关嘅嗰位指挥官，如果我认为系警方应该做嘅，就应该叫提早退休，因为我唔可以话佢犯咗错，但系佢喺咁嘅情况里边，仲话佢自己睇唔到几多点，仲要系挑衅记者问佢嘅问题咁嘅话咧，我觉得佢作为一个高级警务人员咧，系应该要佢提早退休啦，唔该你，唔好阻住啦。即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些事要做呢，你一定要解决这些 基本的問題，你才解決到七二一的心結。解不解決得曬，不是一個沒辦法的，我覺得這件這條刺是永遠的了。但是你起碼要看到一種誠意，但是很遺憾我們在這一年裡面未看到了。 是楊健興。 我諗我反而會覺得咧，即係經過咗一年咧，就更加之清楚啊！因為即係包括港台啦嚇，好多媒體即係再組織翻，即係啲窿窿罅罅抄翻出嚟咧，其實係更加清楚嚇。即係一就係即係首先阿少權講，即係白衣人打你，就算外邊人話入嚟，喂元朗係你嘅咩？你屋企嚟嘅咩？即係我入咗你屋企，你就報警或者你打我成啊咁。喂，元朗係大家嘅喎，點可以咁講話？即係我因為有啲外人，咩叫外人咧？香港有外人嘅咩嚇？即係都係市民嘅。就算即係林卓廷咁樣，佢入咗元朗，咁係咩問題咧？然後就係我哋見到一大班即係過百嘅咁樣白衣嗱，我諗嗰個已經唔係即係已經我覺得已經好清楚啦。第二就係、是。警方即係更多證據咧，其實係佢哋應該執法嘅冇去執法，佢應該個有個責任去冇做嘅話咧，其實就係、是、失職嘅問題嚟㗎嚇，嗰啲其實都係一啲相當嚴重嘅嚴重嘅問題嚇。咁然後我諗好多人睇翻一啲片段，第一個被打嗰、那個、那個背，即係影翻啲片段出嚟，大家睇翻背脊開花。皮好似打開咁樣，我諗任何人睇到咧，都會覺得冇可能呢個文明社會，香港嘅社會係可以有呢啲事發生。嗱，我諗好多人嬲係嬲呢度。今年一週年，我諗好多人會諗起嗰幾個字啊，真係不想回憶，未敢忘記。呢、這個咧就係八九嘅時候啊，甚至阿少權都有提到。我諗經歷過八九嘅人咧，睇翻即係白衣人元朗七二一咧。好多嘢係唔同，但係個感覺係好有啲地方係好相近，就係即係完全即係唔可以想像到發生咗，係要有翻一個說法，係要有翻個交代，歷史係要有翻一個交代嚇。嗱，我覺得警方其實過去嗰十二個月一路咁講獨立調查警暴嘅問題，起碼咧元朗嗰個咧係。冇可能反對嘅，其實政府亦都應該有個道德力量去做，起碼做一個元朗七二一嘅獨立調查。如果呢度都做唔到咧，我完全同意阿少權頭先嘅講法，永遠咁咧，呢個就係一個歷史嘅傷痕，唔知點樣未來，唔知要幾耐先至可以即係將佢即係有翻一個還翻所有人一個公道啊！ 嗯，好，最后呢好快地呢想问两位即係一件事啦，就係、是、就住呢英国政府宣布呢係拥有 BN 护照身份嘅港人同近亲呢出年一月起可以申请一个特别签证嘅安排啦。咁外交部发言人呢汪文斌呢就批评英方违反承诺，又表示呢中方将考虑唔承认英国 BNO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不如讲一讲啦，即係唔承认 BNO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点理解呢，潘少权。 我就覺得呢個係外交措辭嚟嘅啫，因為當時咧中英聯合聲明，事實上咧，因為當年嘅中國政府佢亦都好擔心，即係英國人真係掏空咗，即係叫做即係將香港嘅即係所有人才儲備啊，所有嘢都拎走咗，所以佢亦都唔想你英國有呢個居留權。再加上當年英國亦都真係冇俾居留權所有嘅即係所謂英國。即係出生嘅人喺1980年，佢哋嘅國會裏邊就推即係將呢個褫奪咗啦。咁你其實我而家問翻呢個問題咧，我覺得外交術語咧，佢可以咁做，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你可以去到英國先申請啊。我有特區護照嗰個人去到英國都可以申請翻嗰個 BNO 啦。所以呢個其實冇辦法去阻止到真係香港人要走去英國嘅。如果佢真係攞住 BNO。而且在道德上面，我覺得英國人要俾翻呢一樣嘢，我覺得香港人唔應該係多謝佢，應該係你應份嘅。你要唔要係另一個問題。但我反而覺得咧，事實上咧，就算撇開呢一年嘅政治嘅糾紛或者嘅爭議咧，其實我哋睇翻咧喺呢件事之前咧，其實香港好多年青人又好，或者甚至好多人對香港嘅教育制度、對香港嘅長遠發展，甚至退休保障所有嘅嘢咧，其實都好多不滿，而政府係從來都冇正視過，加上樓價係咁鬼高昂咧，其實大家好多人都有種。 走啊、離心啊，其實係從來都存在。只不過今次好明顯，呢、這個第二波嘅移民潮一定會發生，而你咪俾佢教育，無論喺教育、房屋、醫療福利，甚至政治上呢個死心咧，咁要走嘅，始終咪好似八十年代要走咪俾佢走咯，係咪？ 咁啊，即系都要睇睇咧，究竟中央咧会有啲咩，中方有啲咩嘅继续嘅反应啦。咁因为头先引述咧，就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话，即系中方将考虑唔承认英国 BNO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咁但系实际可以点样做咧？呢、這个我谂可能系都系即系唔少人嘅一个疑问嚟嘅。今晚嘅节目时间咧到此为止，就同阿杨建兴同埋阿潘少权倾到呢度先，麻烦晒两位。跟住我哋会有八点钟嘅新闻报道，拜拜。